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黄渤，中国著名演员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从业近20年间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角色。他主演了《疯狂的石头》《疯狂的赛车》《斗牛》《泰囧》《亲爱的》《鬼吹灯之寻龙诀》等等作品，曾经获得我国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、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等等。2018年8月10日，黄渤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处女作《一出好戏》在全国上映。黄渤在电影中造型多变，但是他的出道和成名还是和小痞子造型有关。在2009年，黄渤在主演了《疯狂的石头》当中的笨贼黑皮之后，又主演了影片《疯狂的赛车》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中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黄渤主演的影片《疯狂的赛车》。这部影片当年上映后，票房成功突破了1亿元大关，导演宁浩也成为了继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冯小刚之后内地第四位电影票房过亿的导演。而这部影片也是黄渤第一次担任男一号主演的影片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。 一扇窗，一扇门，一片光影，一个故事，一个世纪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永恒记忆。 影片中黄渤饰演的耿浩本来是一名银牌自行车运动员，因为被不法商人李法拉陷害而变成了一个送海鲜的卡车司机。耿浩为了照顾被气成瘫痪的师傅，经常把自己的银牌租借给别人赚钱。这一天，耿浩又拿着租借银牌赚来的钱回到了居住地破阁楼里，遭到了师傅的指责。耿浩的师傅在电视里看到骗子李法拉后，气得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接着一不小心就滚下了楼梯去世了。耿浩是师傅带大的，他和师傅的感情情同父子。为了安葬师傅，耿浩带着自己的全部积蓄来到丧葬公司，准备给师傅挑选一块好的墓地。 先生，我们这边有好几种户型，您看看，有大户型、小户型，楼中楼，包括还有私人别墅。 来来来来来，这位先生不好意思，请你不要抽烟。 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，上风上水，地下 CBD， 人生后花园，按均价仅售人民币30000元整，值得一生典藏。请看这边，全市的楼价都在涨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绝对有升值的空间了，我告诉你。小陆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不要站在我背后对我默哀，去冲杯咖啡好不好？啊， 读背影啊！ 我跟你说，你目光有够专业了，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。请看这边，稀缺阳光豪宅，双卫大客厅结构，复式设计，仅余一席。 人家是复式加工啊。 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往下一层，好不好？仅售60000块钱，而且是附带豪华精装修的，好不好？ 起价。 这就是我们物业公司最新推出的服务项目，18相送，一水黑，看上去就像黑社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要的就是气氛，绝对的庄严肃穆，绝对的气势如虹，搭灵堂送纸钱，丧葬服务一条龙，一条龙。这么好的服务，我天天在这里上班，恨不得都给我自己来一套。 咖啡。 小鹿，你做事情动动脑筋行不行啊？给我干嘛？给客户啊。怎么样，想好没有？要不要来一套？ 那个，你这还有没点再便宜点的？ 哎呦，我跟你把话都讲成这样了，那抱歉了。我们这里是墓地中的 CBD 了，没有钱的话可以考虑请到庙里供养。 哎，我说你哪个眼看着我没钱了？ 这个疯狂推销墓地的丧葬公司经理由徐峥饰演。耿浩拿不出这么多钱安葬师傅，于是他就把师傅的骨灰寄放在了寺庙里，然后来到体育场去找李法拉。李法拉是一个卖假药的商人，之前耿浩就是因为受了李法拉的骗而被终身禁赛，所以师傅才会气得瘫痪。现在师傅死了，李法拉却卖假药发财了，耿浩为了安葬师傅只能来找李法拉要钱。这时李法拉正在带领员工在体育场里喊口号。 哎，大赛今天 我来努力， 大赛点今天 我来努力， 工作 喂，喂，喂， 太肥了，我 不认识了。 你是？ 是买阴眼忘了？ 你是耿 健健啊？ 哎，排好了，排好，整齐一点点呢啊！ 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这吧、哎，出了点事儿，俺师傅吧让你给气死了啊！不过没事，你别害怕。我就寻思你看能不能把丧葬费给出一下？ 我觉得我们。很久没有见面的，那一见面就谈钱伤感情嘛。你师父死了你找我拿钱，他爸死了也找我拿钱，那他阿姨生小孩我是不是要付产费？没有道理嘛，这个社会就讲求证据，你要是能证明是我把你师父气死的话，我就给你钱好不好？切啊！哎呦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。 耿浩气急了，对着李法拉就是一顿痛打。可是体育场里有人报了警，耿浩被抓到了派出所，李法拉不依不饶，在审讯室里大喊大叫。 他这是抢劫，他这是勒索，哎，我是讲法律的，他竟然能够打劫我，他凭什么能够抢银行？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调解赔偿还是扣人，你自己选一个。 赔偿？我的肉体伤害精神伤害怎么赔？ 而在另一间审讯室里，耿浩也在和警察周旋着。 我跟你说都不说你 啊，多少钱？5000？你开玩笑，我给他5000？ 行了，我看出来了，都一样。我跟你说，就会冤枉好人不是？ 骗子李法拉不仅欺骗了耿浩，还雇佣了两个杀手杀害自己的妻子。这两个杀手把李法拉的妻子绑在冷藏车里，准备杀了他之后向李法拉收钱。不过其中一个杀手比较胆小，拿着一个扳手迟迟不敢下手。 给，赶紧去， 妹子，你这叫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有人花钱买你命，你爱是迫不得已，对不了。 我真鄙视你，刚才白打你了。我就让你看一下，啥叫干一行爱一行。 尿嘞，尿你还上来，你跟他恶心不恶心？不会上。 我都面值多少钱？我都面值多少钱呀？我多的钱呀！ 大嫂可不一般，协调的2万。那我要全套的，有折扣吗？ 李宝呢？李宝宝， 我出来！我这边 呢？6万，6万！ 姐夫咋的？这还多1万，利润高。用你有话讲，就其余决定命运。 婷婷，你把俺当啥人了？俺们是杀手，冤贼，你知道不？ 两个杀手为了更多的钱，答应了李法拉妻子的要求，去暗杀李法拉。可是两个贼有贼心没贼胆，最后只是拿着一件李法拉的衬衣，然后沾上点血，就来李法拉妻子这里要钱了。 真死了， 刀刀毙命，死得其所。 你再把我干开了，杀个人而已，顺手个事嘛，咱先把尾款结了吧。 突然李法拉居然回到了家。 姐夫，你看这电视多大多特色，咱啥时候能有台这电视？ 走走，有点城府。你们 怪吗？你得我知道吗？ 你家，你谁啊？ 我 手 面熟。 走啊走走走啊走啊！ 你们不说把人给杀了吗？怎么好好的活着呢吗？你还想骗我钱是不是？滚，滚呐！ 这不能够啊！这证人啊，明明就是你两个他妈的被策反了。汉奸走狗背叛我。哎呀，你俩是两口子，你早说嘛，还弄得你杀他他杀你的，弄啥你呢？ 夫妻这么多年居然买凶杀我， 你少来那套。 这就是证据，这就是你谋杀亲夫的证，我告你去。 你给我拿过来。 什么？你猜什么？ 你们俩给我上，这6万都归你们了，快点上啊。 我出7万， 我出8万，恭喜我！哎呦，我跟你拼了！ 来呀， 我跟你拼了！ 来呀，你凑我的凑我俩，来呀来呀！东北母老虎，来呀来！ 我跟你拼， 还抄家伙，你看，我怕你啊！ 吵死你！ 我的兄弟，我都不信你， 拿点货出去！ 来呀， 没有， 来呀， 没有， 当 了！你这事情也太复杂了，大不了这买卖俺不走了吗？ 就是，两口子们有啥事不能对话解决？还动起物来 了，这石若苗不会一桩婚吗？走，才走，好好的，你好好的。 杀手倒成了劝架的，不过两个杀手离开李法拉的家后，夫妻二人又开始了争吵。争吵中妻子不小心摔倒，泼在了拿着刀的李法拉身上，死掉了。在电视里传出的歌声中，李法拉吓得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就在李法拉妻子死后的第二天，耿浩正好来找李法拉，于是李法拉就把杀死妻子的那把刀放在了桌子上，想让耿浩在刀柄上留下指纹，然后陷害耿浩。 耿静姐，你是找我吗？ 我以为家里都装潢了。 警察不是都处理完了吗？想不到找到我们家来了。 我跟你说，我想找的人，他没有说找不着的。来， 什么意思？ 你要打我一顿吗？把钱还我，我有急用。 我钱都准备好了，你现在急需用钱，我还把你的钱给收了，不应该嘛？啊！我好替你师父做点事儿。没洗，消消皮吧。 不用。你留下钱给我了？ 是啊，是啊。不过这点钱也补偿不了什么嘛哈。 你对不对？这个样不，早这个样是不就不用挨那么顿打了，是不是？ 打得好，不打不成器嘛啊！ 哎呦呦呦，不然来，你打我两下吧，好不好？我。这你还回来，咱俩 平 了，不行。 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慢走啊， 走 啊，拜拜拜。 耿浩从李法拉手里拿到了钱，就高高兴兴地来到了丧葬公司。这里的经理看到耿浩有了钱，服务态度马上变得热情起来，不停地向他推销丧葬用品。耿浩跟丧葬公司约好了去寺院取师父骨灰的时间后，发现自己被诬陷成了杀人犯。满世界的警察都在找他，耿浩在逃亡之前去寺院取了师父的骨灰，交给了一帮穿黑色衣服的人。耿浩以为他们是丧葬公司的员工，其实这帮人是贩卖违禁品的黑帮，而黑帮这伙人也错把耿浩当成了交易对象，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一段阴差阳错的对话。 这么早就来了？ 早起鸟有虫吃。 那不黑社会吗？就这么几个人啊？ 时间匆促，人少好办事，生意和谁都是做。希望大哥多多关照。 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那东西都带了没啊？哎，钱带了没啊？ 阿娘，急。 就这么点儿，就一箱。 行情价了，大哥。敢问货在你这里？ 我真啊，我要是没急事我啊，算算算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这样啊，来，这个东西我今天不能送了，能帮我带过去吧。 兄弟，我入行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这样带货的，厉害厉害。哎，你点点钱吧。 私人钱点什么？ 够豪爽。婆婆， 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这是？ 兄弟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 什么知识？什么知识？那干没干过呢？那是干什么这是？来来来，钱拿回去，我不要了。那干不了，我找别人干去。什么？哎， 不必了吧，兄弟，我这人最守规矩，你信我，我信你，成交。 耿浩拿着黑帮留下的一箱钱，又开始了自己的逃亡之路。在一个破旧的公路隧道里，耿浩把师父的遗照摆在面前，一边向师父诉苦，一边打开箱子烧起来他以为是纸钱的美金。 那怎么回事啊？我他娘成杀人犯了！我哪少个人来我？这我小时候不大听的话，你也不用这么玩吧我。我你不给我帮佑帮佑我，你不能显眼令啊！我现在我上哪去？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，跑哪去我都不知道。 干了吧，你不用管我了，你自己在那边好好的就行了。我把钱给你捎过去，以后我也不一定有摄像哥来看你。 黑帮发现了耿浩交给他们的是骨灰之后，开始寻找耿浩。与此同时，警察误以为耿浩是杀人疑犯，也在追捕他。他被追到了自行车大赛的现场，他穿上别人的比赛服装，在后有追车的赛道上竟然取得了自行车大赛第一名的成绩，也算是了了师父的一桩心愿。影片的最后，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耿浩也得到了清白，他终于能够隆重地在墓园安葬师父了。 电影 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疯狂的赛车这部影片的投资是1000万人民币，但是上映后却有超过1亿元的票房收入。其实不管票房突破8000万还是1亿，都没有必要去探讨，重要的是影片给观众带来了欢乐。影片故事的设计非常巧妙，虽然这种表现手法很老套，但是疯狂的赛车赋予了新的内涵，融入了很多时尚元素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而在台词的表现上，一句又一句的冷幽默让观众乐得合不拢嘴，也给人留下了很多回味的空间。影片中黄渤的表演延续了他一贯的表演风格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好的，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曲，由黄渤航航演唱的《兄弟》。我是殷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，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午夜拍案惊奇，继续为您播出由我为您播讲的经典推理小说《漫长的告别》。 一天有时以阮的命，不是甘愿做歹仔，做兄弟好过死，逐天辛辛苦大志，有时嘛会手头暗，结拜兄弟斗三听，若是拄着笨手的兄弟，阿叔不如开大店。谁不知命运的安排，好失败一摆搁一摆。若是拄着笨手的兄弟。